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咁啊，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要支持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方法嘅，即系除咗实际货金之外，除咗你哋去 share， 即系去分享我哋节目嘅连结，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连结上边去留言俾意见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多个方法咧，大家可以 real time， 即系去即时实时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动嘅。咁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封烟嘅热线24404088，24404088。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咁啊，喺我哋节目时间咧，咁啊，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去表达意见啦，集思广益啦。好啦，多谢大家支持，记得打电话咯。 好，翻嚟星期五本土最前线，又系我张家显发觉到，同埋喺电话做啊，紧呢个两人会议啊，将呢个做直播嘅 Redfish 上到啊 ，Redfish，OK，、okay, 喂，讲下嘢先 ，Redfish。 大家好啊，大家好， 大家好，唉，总之就呢几日就发生好多事，所以今晚都大把嘢讲，但大家都照样如常打电话嚟啦，因为你哋嘅意见又你哋嘅声音啊最重要嘅啊，要真系听听大家意见啦，咁啊真系。對於即係最主要都環，即係環呢幾日啦，環繞翻都係呢個逃犯修訂條例引發嘅呢啲嘅衝突啦。咁啊，七月一號嘅遊行啦，咁就成功佔領立法會係咪？ 爆破立法會啊，係啊！ 爆破立法會咁犀利，即係你用爆破啊得嗱呢啲咧 係爆破嚟啊！ 即係嗱依啲係咪暴力行為咧？即是咪暴力呢就一定是的 了。 一定是的了是不是先但是只是对玻璃不是对人现在。啱啱啊，同埋依啲，喂，依啲暴力行为点解出现你哋要反思。嗱依家唔係淨係我哋讲㗎啱啱先。咁几好啊喂嗱即係嗱如果你讲一讲嗰个爆破同埋成个占领就真係好似啲好精密嘅微创手术咁样。就淨係將屌呢個不滿咧，盡量即係屌咧嗰啲癌腫瘤切割咧，咪要好得小心嘅，驚佢哇屌切得多得滯，又驚屌你會影響到啲好嘅組織啊，切得唔夠又驚啲壞嘅組織留咗喺度，依家咪啱咯，屌鬼嗰啲文物保護咗喺度噶，係搞鳩你嗰啲相啫嘛，同埋禮拜三我都分析過啦，喂屌你都喂一定。2014年有份佔雨傘革命嗰啲好撚，即係唔會參與喺裏面。參與喂，如果2014年有份佔領嗰啲，屌曾玉成張相點會咁撚安然擺喺度啊？仲啱唔啱啊？一定係第二針嚟嘅呢啲。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喂，即係今次你睇到就喂，屌好撚精密地用有效嘅力量，屌即係係咪先？即係有限嘅做到最好效果，因為係好效果啊！屌喂！Donald Trump 咁屌你喂，《癲狗日報》啊都出撚過個Donald Trump 有一段啊，即係第二日即刻講啊，即係啲記者喺白宮訪問佢啊，屌你都我又揾唔揾翻出嚟啲，即係等陣先，我揾翻出啦。嗱你啊， 佢係有 嗰日啦，即係可以簡單。 我記得嘅啊，係啦，佢係有提過對七月一號嗰個立法會衝擊事件咧，俾咗啲 係啦，佢話呢一個咧就一定係爭取啲民主。同埋自由嘅情況嚟嘅，等我一陣先啦。屌，我又係唔知撳撚咗去邊撚度？屌你老母，點解無啦啦揾唔撚翻我自己嗰個咩嘅咧？你繼續講先啦。你講嗰日 咁啊，特朗普佢嗰個態度好明顯咧，就係佢認同呢件事係香港人係為咗爭取民主自由咧，先至會進行呢個立法會嘅衝擊嘅。 係啊。等下先，我找翻癲狗嗰個報道先啦。唉，無啦啦又撳翻出嚟，真係屌陰文啊，撈得又慢。咁呢個癲狗啊，特朗普啊，評啊香港衝擊立法會事件啊，冒號啊，完全關乎民主啊，癲狗日報出嘅呢、這個啱唔啱啊？喂，屌你我都話啦，全世界得一個人幫手講嘢得噶啦，屌你就係特朗普，係咪先？咁當然即係都係啦，咁啊即係講翻圍繞呢幾日啦，咁啊依啲都係預告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講講個情況嘅，都可以打電話上嚟24404088，咁啊一條熱線，咁你就打電話上嚟，咁我哋咧就會你留低你嘅聯絡電話咧，然後我哋轉頭會用 Skype 咧封歐翻俾你嘅，咁樣做嘅。 咁大家都可以踴躍打電話嚟咧，就發表下意見咁樣。咁啊，即係咁，你圍繞呢幾日咁啊，講今日啦，咁啊，再講今日之後又即係咁啊，即係講 今 係啦，由今朝早啊開始一路發生啦，去到屌你都將係咪張建宗啊咁啞產出嚟，屌你喂！民主黨班長又密室談判，我屌你老尾！陣間呢啲又要屌鑊勁嘅，呢啲又係係嘛？ 係啊！ 好啊！咁啊，澤哥咧喺六個鐘頭前咧就交代咧，就今朝發生咩事嘅？咁今朝咧又有一位咧，即係對政府有不滿嘅人 士，一位即係係啦，有一位反送中嘅， 係啊，即係啊，咁啊，即係。有輕身嘅，系啦，有輕身嘅念頭啦， 有輕身嘅意圖， 系啦。咁啊，澤哥啊，地板有踩過去，咁樣就平息咗呢件事嘅。咁啊，澤哥度嗰個係佢六小時前交代咧，就話今朝起身收到導演咁啊短信，咁話有豬友咧叫咧呢個咧 ，Os 係咪 Oscar？ 我唔識點讀啊嗰、那個。 O O 石 啊，應該叫 O 石啊，唔撚知唔撚識點讀啊，對唔住啊，英文閪啊，我唔識點讀啦咁啊，咁佢又話前晚見過佢，咁佢又嚟睇 live， 咁啊問咗導演攞個電話 WhatsApp， 佢冇覆我，咁之後咧見到個 post 咧，佢出咗佢個 friend 度出嘅，咁聯絡到佢咧就話細個咧喺大聯絡區揾佢，咁啊咁然啦，阿澤哥就入咗即係踩入去瞓頂啦，揾佢啦咁樣，跟住又開直播又喺。澤哥開直播嚇撚到喊咁樣啦，喊撚住，總之杜汶澤就喊撚住追入去啦咁樣，咁後屘又冇事嘅，即係總之就咁就後屘就依家就去咗醫院啦，咁就可能即係情緒啊或者個身體狀態唔好啦，即係冇事啦，即係想講就話喂，屌你咪撚再嚟啦，大佬。真 係係啊，冇必要咁做㗎。 屌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咧，真係。屌咧！而且依家情勢即係形勢都叫做 即係依家形勢唔係差啊嘛， 係咪先？你冇計噶，你係要去到情況，即係你冇辦法嗱。一路以嚟點解話會話焦土啫？喂，一定係要去到個情況好撚惡劣，又好撚多人唔撚妥、唔撚開心咁嗰、那個屌出嚟做反抗咁嗰、那個先叫焦土啊嘛。其實焦乜撚嘅土啫？其實我撚老實。焦土派只不過係屌你老母投降主義者咁撚樣，屌你等你就咁撚。有咁撚衰得咁撚衰，一齊出嚟做抗爭咁撚樣嘅主意啫嘛。 係啦， 朝土派其實乜撚 嘢？冇辦法先要 朝土派其實就乜柒嘢都唔撚做，屌佬等你哋嚟做，係咪先？咁當然啦，依家你個即係個缺口打開咗，個缺口唔係話物理上嘅缺口啊 ，Raffles， 你明唔明啊？ 係， 唔係話物理上的缺口，而係話個心理上嘅缺口咧打撚開咗咧。好啦，好做啊，真系之后信 系啊！我想讲，我就系想讲呢样嘢。立法会作为一个图腾咧，其实今次真系拆咗呢个图腾，个心理关口已经冇咗噶啦。 系啊！ 嗱，以往点解泛民主派一直咧系拖住勇武派咧，唔俾佢哋抗争，唔俾佢哋冲咧，就系、是、因为佢想保住呢个图腾。嗱，呢样嘢其实有啲迷思嘅，因为你一日。唔打破呢個迷思咧，你唔知道前面有咩路行嘅。但係， 或者咁講， 以前咧泛民主派係， 或者咁講，佢哋有個諗法噶嘛。喂，你唔撚妥個立法會，咪即係唔撚妥埋我。咁依家就屌就係啊嘛。所以屌第二節即係要屌睇多啲阿張超雄嗰啲嗱第嗱都預告一下第二節啊，最緊主要屌即係。講緊今次你即係攞撚翻阿張超雄嗰啲出嚟鞭屍啊！屌你老母閪，即係要。 張超雄、黃碧雲嗰啲啦， 係啊，同埋你屌咧，喂你睇撚到㗎？今日又屌喂又同政府密室談判，你老尾係喂呢一頭呢一頭科大嗰度拒絕屌你老母，即係拒絕唔撚即係非公開嘅會面，屌你老母，即係一定要要求一定要公開會面佢先肯會面。你老尾閪跟住你民主派，你即刻走去屌你老母閪，為咗去同政府密室談判，你仲講撚嘢不合作運動啫？喂，依家系喂今喂依家系最捻好瘫痪，屌你老母！立法会最捻好嘅瘫痪立法会嘅时机嚟噶，你老母你哋又话要不合作运动瘫痪立法会，依家咪瘫痪咗立法会咯，屌你老母！ 系咯，成功瘫痪咗啦。 吓， 做咩无啦啦又依家又想撩翻起佢咧？ 屌你老母啊，黄碧云！依家喂，屌你老母！依家咪瘫痪咗立法会咯，吴家产，你又无啦啦，屌你老母閪，帮佢运作翻，我屌你老母臭閪，黐线噶！喂，你话你唔系喂？ 喂，人民千辛万苦先瘫痪咗你个立法会，你老尾啊！你喂你泛民，屌你老尾，由千方百计再将佢运作翻，你哋唔系鬼系乜撚嘢？屌你老母，黐捻线！ 边个先想搞散个运动咧？依家吓，大家睇到啦，已经。 屌你老尾，系边捻个想搞散运？边个系鬼啊？依家你老尾，喂你抄捻翻啲肌肉出嚟，张超雄个捻样，张超雄个捻样喺2014年啊！屌你乜上个落口供啊，笃鸠爆玻璃嗰啲意思啊！屌你老尾閪！是啊，屌你喂，门神嚟噶啦，张超雄，屌啦，张超雄同阿郭嘉琪做紧都门神啦，守门大神，屌你妈，帮立法会守门，守紧做门口，屌你老母个閪，唉，真系，嗱，总之， 不如依家直入讲埋七一嗰个情况先啦，不如你讲埋， 好啊，咁啊，都讲埋个头先讲到咗先啦，即系喂，即系同大家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唔好再輕生啦，大家真係 啊，係， 唉， 係啊，冇必要嘅。 咁啊，隨時都可以。 大家唔好咁早下，唔好咁早下結論啊！依家仲有一個中途， 係啦。 你點會覺得本住前面冇路行啫？ 嗯， 仲有大把路俾你行，唔使咁快作結論嘅啊！即係用翻依家個主流講嗰樣嘢啦，要走一齊走嘛，係嘛？大家一齊行。看埋個結局係點？ 唔使去到咁撚激動啊！依家係咪先？ 係啊，唔使咁激動啊！ 唉，我首先啊，咁你想講翻當日情況啦，係嘛？喂，咁嗰日你 當日情況啦， 好啊，你可以講啊，你口述啦，因為我同你好遲先會合嘅。你喂，你最早幾點鐘去到、香港嗰邊啦？嗰日啊， 嗱，不如咁講啦，嗱，我哋遊行初期咧，我哋係一齊嘅。我哋係曾經喺一齊咧，就喺民陣龍頭嘅前面噶嘛。 哦，你想喺嗰一個？你我唔係我，所以我又想，我想知道你想喺邊個 moment 開始講起？因為我哋就係、 是、有樣嘢想提嘅。 係啊，我哋最 嗱嗰樣嘢係重點嚟嘅，我覺得，因為咧民陣係帶住個頭咧，就一路行嘅，咁就行到灣仔同金鐘之間金鐘道。即是警察总部之后的电车路那里。 那就有一班。法院下面咯，法院下面那个位咯。 是啦，那就有一班年轻人呢突然间走出来，他就呼吁市民呢向右边行，就入去金钟政府总部和下角道呢就声援他们。那在那一道呢就开始主流大队呢就开始分流啦。那我想起码呢，我想有一半人呢就选择了就行去金鐘下角道嗰度聲援啲年輕人嘅。咁喺呢件事之前呢，其實民陣佢係突然間喺朝頭早臨時呢就將個終點由金鐘政府總部就轉咗去中環嘅遮打花園嘅。咁其實喺呢件事入面呢，我諗有啲遊行嘅市民啦，又或者喺金鐘政府總部裏面年輕人呢，佢係有啲不滿嘅。咁所以呢，佢哋就走出嚟就呼籲遊行緊嘅群眾咧，就分流入咗去政府總部啦。 哦，係啊，當刻都係。 我想講呢樣嘢啫。 我知道，嗱，你嗰下都我知啊。嗰一個情況咧，就係咧，咁阿鬱敏啦，就吹雞又號召咧，就攞撐學生咁樣。咁咧，我哋落我咁咧，最主要咧，普羅咧就喺翻我循道衞理嗰度嘅。咁我同你就喺循道衞理嗰度會合啦，咁嗰日就咁跟住咧，咁我哋屎忽行就行早啲行啦，因為咧個情況係咁樣噶啦，民陣嗰條隊咧就喺維園，唔係佢哋喺邊度出發？東角道啊嘛，嗰日定係維園啊？ 係啊， 維園咁上下啦，總之我哋又永遠唔諗會喺龍頭起步噶啦，屌你咁幾年嚟冇得行龍頭九年噶啦，屌你行龍頭戇鳩啊嘛，又熱又盛。依家就進化到去政府總部等啦，咁今次就行埋啊嘛，咁我哋就喺循道衞理等啊嘛，不嬲都係咁樣樣噶啦，即係以前熱狗啊、普羅啊，咁嗰陣時都係用依個啦，就喺嗰度收隊，最大個街站喺嗰度，咁今次都係大約都係用翻呢個方法啦，就喺循道衞理會合，哦到隊頭一到啦，咁我哋就跟住隊頭咁行嘅，咁我同阿 Redfish 咧，同埋另外一個網友咧。就早少少起步，就自然翻人做緊一個直播嘅，即係早佢哋幾分鐘前起步啦，咁啊行緊咗去佢哋嘅路線，就行咗政府總部嗰度，就睇下環境啦。 咁嗰陣時已經，我喺政府總部咧已經聽到咧，就係話咧民陣咧臨時將嗰個終點咧就改咗車打，就嗰陣時喺政府總部就屌啦屌孖擦鞋噶啦。咁嗰陣時我哋即刻行翻轉頭咧，就唔係知道個隊頭到咗循道衞理咧，咁我同阿 Redfish 咧就即刻行翻轉頭。咁嗰陣時咧。喺嗰個交界位咧，那個交界位咧就大約咧就係金鐘道嘅法院下面嗰度啦，差唔多嗰個位啦。咁你唔好即係咁多啦。咁嗰度就一個分水嶺嚟嘅。咁嗰下咧就民陣咧就話要去揸遮打啊嘛，遮打就會直行嘅，行即係行咗就唔會再去政府總部噶啦。咁政府總部咪會唔夠人咯，因為當其時政府總部唔係唔多夠人嘅。咁啊，好彩嗰陣時咧，有一大班人咧，即係我哋都啊，即係都幫手，就係叫啲人咧撐學生就左邊，散水嘅就右邊咁樣嘅。 散水就右邊， 即係我哋都好老實嘅，係咪先？即係我哋好老實㗎，係咪先？屌喂，你撐學生嘅嗰邊，你散水嘅右邊，唉，唔撚阻止你啊，最多屌你老母一兩人啦嘅啫，事後啊，事後咁屌你老母閪，麻撚煩，屌你老母閪，即係嗱，咁樣分流咧。有好有唔好喎、啊，真係。你嗱，你覺得咁樣分 點好法 分流？喂，啲和你飛嗰啲屌你乜？嗱啲和你飛就散啦。喂，剩翻啲撐學生嘅咁，你屌嗱，我覺得呢個做法好噶，係咪先？ 咁樣好啊？ 係啊，咁梗係屌你大佬！喂，大佬， 我比較黑心啲喎、哦，有啲人有啲肉盾喺度咧，我覺得。警察做嘢會麻煩啲咯， 唔會嘅，屌經驗話俾我聽，喂大佬，嗱你要知道，嗱分析嚟呢、這個，屌喂嗰啲散咗水嗰啲，全部係張超雄嗰啲人嚟噶，梗係佢哋散咗好啦，屌你老味，喂阿梁耀忠唔撚俾人屌你鬱色咁樣樣，屌你擒撚走啊，屌你老母，點撚到成事啊，屌你老幾撚勁嗰條友，一定要打開不唔好啊，哎。唔好認證人哋嗰個身體特徵出嚟，屌一定玩，一定啲球類運動專家嚟啦，嗰幾撚勁啊嗰個，屌你嗰啲真係屌你依啲勁啊嘛，係咪先？冇噶喎，我覺得分流快啲炸炸林你老母，喂依家網上面啊，好撚多撚樣咧喺度譴責咧，又話唉屌你老總之啊，200萬人嗰陣時我唔撚出嚟，屌你老母，你唔撚認同呢件事，你咁你就咪撚出嚟啦，唔好阻撚住啦，咁你繼撚續去屌你喂，幫冚家產幫藍絲啦，屌你老母閪，藍絲嗰啲真係打學生啦，冚家產依家，屌你老母閪，藍絲嗰啲真係暴力啦，屌你老母閪，喂！人哋七一，屌你老母撞玻璃嗰啲都系撞玻璃，任家產，你藍絲撐差佬嗰啲打人啊！屌你老母，即系你呢啲你唔肯攞嚟對做下對比，係咪先？咁啊， 係咯， 即係咁樣樣。 藍絲係打緊人啊，血肉之軀啊，打緊。尤其是有啲女性啊，唔放過嘅，兜口兜面打落，打到鼻梁都斷埋。 屌你都未撚喂，嗰、那個斬燒肉個阿叔都講啦，屌你都未燒車胎。系咪先？ 系咯，未谂做呢啲嘢。 屌你老尾，真系好谂喂，救人多噶啦，即系你最紧紧要唔好走捻晒，得翻几百人喺度撞。屌你老母閪，即系得翻几百人喺度冲啊，梗系死鸠紧啦。屌你我喂嗰晚啊，我话跟住再讲啦，咁跟住嗱嗱喂咁样咪可以一路讲个瓜个流程一路喂 直接 系啊，我嗰日我同阿 Redfish 嗱，我依家講多次啦。嗰日我同阿 Redfish 嗰日喺現場，我都話咯：屌你咩？喂，多過一萬人係清唔撚到場噶。 係， 除非你攞機關槍係咁肥噶，又如果唔係，即係你清到你清一兩日咯。即係屌放催淚彈放撚到係咪先？你街口放催淚彈，啲撚因為行去街尾，然後屌你老母，你落幾多個差佬啊？如果因為點解會話有即係人數夠多咧？你人數夠多咧，就係會安全同埋咩咧？因為你人數夠多咧，啲差佬嚟清場咧。嗱，呢個係戰略上嘅分析，同埋同大家講，呢個係完全合常理嘅分析嚟。如果人數咁多，啲差佬防暴埋嚟清下場咧，係會自然變咗反包圍噶。你明唔明我講乜鳩啊？ 系，佢一路会深入敌阵噶嘛，咁如果人多得滞咧，佢就会变咗四面受敌。 亦都要咧，有一啲咧轻微和你飞，即系好似嗱，好似我同你啲啊，食花生睇嘢，但系又唔会 啊，又不會譴責呢件事的人企喺後面，咁啊夠噶啦！你明白我意思啊？總之喂，屌喂，當晚目測測屌最撚高峰期成兩萬人，屌夠做噶啦，已經屌咗喎，已經係可以，其實可以慢慢慢慢開到門都仲得，你見唔見到啊？即係所以嗰晚個情況就是我一路都同阿 Vetus 同另外一個網友講話，清唔到場嘅依家。十二點後，所以嗰晚我都話有一個叫做地下鐵效應嘅，屌有乜火翻呢個香港示威？香港示威咧搞社運咧，你要知道有一個 timing 嚟，你要緊守住，就好似摩根傳奇 Will Smith 咧，阿 Will Smith 咧一落就要走啊！如果啲喪屍會出籠，屌你啦， 係啊，有條死線喺度。 你哋要知道，屌地鐵一閂咧，屌你老母！嗰啲差佬啊，知道咧，屌你都知道，真係喂！你依家維護件事咧，都係有一大班屌喺後面，好即係係咪先？即係又唔即係佢又唔會衝大咧，佢係會支持，即係佢有班激進派支持者啊喺後面企。 唔係客觀上咧，後邊嗰啲觀眾咧係做一個道屏障噶嘛。 係啊，做屏障噶。同埋喂，你唔撚知， 哇 嗱，同埋嗱呢個完全分析嚟嘅啫。喂，你唔撚知你嗱當晚嘅分析啊。喂，你唔撚知當晚裏面班差佬如果反抗，可能屌喂向出面狂射催淚彈，或者即係可能又會攞警棍搏前線啊，或者即係又出橡膠子彈啦。喂，你好啦，難保屌你後面呢班食食下花生參與喎，屌你老母係咪先？ 是啊，屌好多蠢蠢欲動噶，其實。 所以頭先我同你個講法咧，嗱你啊你啊 Vetus 你個講法就係話，喂屌你唔係喎，人肉盾越多越好，屌你如果係張超雄嗰啲啊大撚鑊啦，大佬佢屌你喂佢人肉盾，佢係盾只玻璃門啊嘛，屌你梗係唔撚屌佢死婆啦， 一陣間全部跪撚曬喺度。 係啊，喂我有啲行家咪，喂我有啲行家長年累月去參加啲民陣遊行啦。即係又係嗰啲咧，以為自己屌行，即係嗰啲成咧，即係依家最緊主要要隔住啲乜嘢人咧？隔住啲冚家產咧，成日以為七一六四啊，六四點嘅話，燭光啊，七一出過嚟啊，又屌你諗由維園行到終點啊，就覺得為香港做咗都幾好撚大貢獻嘅事啊！依啲人快啲走啦，叫老母 負咗公民責任啦嚇，好滿足啦， 啱唔啱啊？所以嗰日我唔係企喺金鐘島度，喂，撐學生嘅嗰邊。山水嘅直行，屌你老母，即系边捻度使同我哋客气嘅啫？呢啲嘢啱啱先？加埋打山水啊，屌你老母大港面啦，屌啊跟阿张超雄行啦，屌你老母閪！咁阵间第二节咧都会有片，因为我之后就影落捻到去啦。咁之后咁啊即系攞翻阿郁敏嗰个行程嚟讲，咁郁敏跟住就咁啊叫普罗啲支持者就停咗喺外圍出面少少嘅地方啦，遮陰嗰啲咁停咗喺度，咁跟住我哋又開始再重新第二次就獨立運作，就喺龍和道嗰度就坐撚咗喺度就一路睇一路食花生啦，睇件事發生啦，咁樣啦，係 啦， 咁啊，咁即係我喺 Facebook 咁成個爆玻璃過程我哋都喺度嘅， 完全喺旁喺遠處啊！記緊住，屌你老母！ 喺遠處啊，唔係 有 乜鳩 啊！屌你老母！喺遠處觀摩住我 咧。我哋只不過喺高處， 我咧 窺探下嘅啫 嚇。我哋喺龍和度聽緊住，咦？屌你老母！啲聲仲係咁撚實嘅，唔撚得喎！喺度，我哋喺龍和度嗰度喺度坐喺度飲撚住。飲撚住汽水喺度 飲可樂， 係啦，喺度鳩噏食花生，屌你喺度鳩噏研究緊啊隻門究竟應該點樣爆咧？屌你老雞！ 嗰啲砰砰聲咧，嗰四五個鐘頭不停咁樣 loop 嘅，砰砰砰砰砰咁樣，砰極都唔穿嘅嗰啲門， 砰極都唔穿，有啲敏啊大佬。 係啊，跟住阿法國佬咧就有啲怨言啊，就喺度用啲工程學嘅角度咧去分析呢樣嘢啊。 唔係，咁你冇。你冇嗰一類做啲拆嘢，屌你！喂，你都知道你屌喂，你睇啦，屌你老母！喂，依家有啲中學生啊，屌你仲膠剪都唔撚識用啊， 就係咯。 我屌你老母，唔係啊嘛，即係你唔出奇，因為冇撚咗嗰喂唔撚同年代，即係因為你冇撚咗嗰個 之前都講過，你係冇撚到嗰個土壤韻育啊嘛。即係我唔係話以前我哋即係嗱講呢樣嘢就話，依家僆仔玩嗰啲嘢同以前僆仔玩嗰啲嘢唔撚同啊嘛，啱唔啱啊？係 啊。 喂，點解？喂，點解話以前嗰啲人嘅？喂，我哋僆仔已經走去山邊啊，執啲電池啊，即係喂，我哋僆仔玩咩？山邊咗執啲電池啊，攞啲電池出嚟拆撚開啲電池，攞啲銅去賣啊！屌你老尾閪，幾歲 啊？ 屌你咯， 幾歲啊？ 啱唔啱啊？所以屌呢啲咁嘅破壞嗰啲咁嘅，即係你要拆嘢呢啲，屌你咁啊！即係你係以前嗰。你係以前嗰班係醒啲噶嘛？屌，即係你又冇得難講啊！我哋僆仔會自己攞汽水罐整燈籠嘅，你哋會唔會啊？依家即係 以前邊有咁多嘢玩啫？乜都攞嚟玩 嘅。嗱，我唔係話依家完全冇啊！依家都有噶，我好撚欣賞我啲僆仔玩呢啲嘢嘅，依家係咪先？即係可能即係攞啲紙皮，屌攞啲紙皮，屌攞啲雪糕筒啊！唔係食嗰啲雪糕筒喎、啊，攞啲啲人維修馬路嗰啲雪糕筒啊！坐喺引水道嗰度垂落去，屌你老嗰啲幾啊好玩啊！喂，大膽個閪嘅嗰陣時，即係你我都難講，你係冇嗰個激進土壤。咁但係如果你講翻，喂咁你依家喂好咧神奇地，你係醖釀咗一種屌，即係有如手術刀咁撚精密切割嘅抗爭出嚟啊嘛！屌你真係好撚精密嘅喎，係咪先？ 呢啲咪之前講嗰啲叫對準政權嗰樣嘢係， 即係聰明炸彈式。屌你喂你香港呢一個咁撚和平嘅環境就係會引用咗呢啲屌你聰明炸彈式咁撚精準嘅抗爭行為啊嘛！屌你老， 係咪先？即係向咗你老喂，向咗另一條線行咧，都係可以做到嘢嘅。原來 喂，你要知道佢準撚到喂，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鳩噏下嘅喂，屌你唔好得我同 你喺度打電話上嚟。 咁第二諗第二節一開頭咧就會有我哋推咪啊幫我哋即係。咁嘅話，我拍咗條片咁啊，剪撚咗阿張超雄同阿郭嘉琪，咁我吊撚住佢哋尾，咁跟住有啲嘅，咁大家可以睇睇，咁啊睇睇第二節，咁啊即係所以第二節咧就廣告時間啦，大家唔好行開，因為第二節一開頭就播啊呢條片，好似鬱敏做節目 咁， 係播一播片先嗌下時間先，好大家喂隨即係依家隨時都可以打翻嚟噶啦，24404088咁可以打翻嚟咧，就大家吹下。咁即係你成件事係喂屌你老喂即係你都係個新人好撚敏屌你咯乜扯手扯腳做乜撚嘢咧就係、是，但係你好撚彩就係依家扯手扯腳，係咪先？係係咪先？喂好撚到扯手扯腳喂，因為點解喂？第二日啊，董建華嗰條撚樣，嗰條撲街，即刻走出嚟，又咩專業人士？屌你老都唔 係好專業，手法專業啊！屌 你老手法專業，屌你！你嗰一隻係匯豐嗰只，屌你老母閪！嗰個金庫嗰只門咩黐撚線嘅？ 係啊！ 喂，正路依啲玻璃門啊，真係如果做開嘢啊，你求其俾啲咗，因為點解咧？喂，嗱，依分析嚟又唔係教大家咩啊？屌乜依基本工程常識，逢係拆玻璃拆個框嘅，屌你老母閪邊啊？呢度有理由，屌你老母拆個玻璃中心 喺正中間嘅， 你明唔明啊？喂，首先嗰啲玻璃門 係啊。 佢依家嗰啲唔係唔叫玻璃門，係玻璃啦，嗰啲叫直接叫玻璃啦。 嗰啲膜係啊， 佢中間有塊咧， 玻璃膜牆嘅叫做。 佢中間有塊直膠噶嘛，即係其實就係我哋車嗰啲大人膜啊，啲 Benz 小寶馬嗰啲 夾擋風玻璃嗰啲 咯，夾心玻璃咯，呢啲叫我哋俗稱叫夾心玻璃咯。屌夾心玻璃最撚難搞，唔撚係塊玻璃，最撚難搞裡面塊直膠啊嘛。你一撚定係剝撚碎咗，然後劏撚，然後再即係先剝碎後咳，點都剪撚開佢啊嘛！用個方法，咁你撞都得，你撞耐啲咯，屌你即係咁都有好處嘅。 好耐咯， 咁有好處。唔係啊，如果你屌咧，喂，如果無啦有條好撚 professional 嘅行埋去，卜，唔撚使五分鐘，屌你 媽！咁又唔得嘅， 係咪先？咁啊，屌啊，咁啊，即係太撚個專業就真係屌俾人有口實啊嘛！其實即係啱噶啦，依家即係屌錯有錯著咁可能係咪先？咁你屌喂飲撚完嘢又擺撚翻低錢，你仲想點撚樣啫？係咪？咁差唔多啦，咁第二節翻嚟就會咁啊播片先啦。咁啊第二節翻嚟播片，然後就再繼續講講 之後啊，嗰日七日啊，我哋喺現場實況轉述，屌你老尾！好，休息陣。 好啊。